哎，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149章味道。 见李琴叔过来，林芝抬头笑了笑。 玩的怎么样？ 哦，还可以，挺好玩的。 喜欢就好。 林芝往旁边挪了一下，给他让了个位置。 我正在跟厉总讨论哪个队会赢，你觉得哪队？ 接下来就是预赛，虽然不计入总成绩，但对于各个赛车队来说却是崭露头角的一次好机会，所以大家都是开足了马力，准备在预赛中大放光芒。李琴叔对这些赛车手都不大了解，往赛区那边扫了一圈，最后挑了个看上去最顺眼的。 红队那个吧。 好巧，你跟厉总选了一队。 有什么巧的呀？一旁袁子峰没忍住插了个嘴。一共就三个队，三分之一的几率还猜不到一起啊。只能证明你跟李琴叔之间更惨，三分之一的几率都中不了。李琴叔叹了口气坐下来。 什么时候开始啊？ 还有个十来分钟，都摩拳擦掌等着踩油门了。这是机车队，听说过段时间还会有跑车，不过我就买了两天的票。 也差不多了，反正这个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就凑凑热闹而已。 李宇锦身体半靠在座位上，半眯着眼看着前方。李琴叔其实有点好奇，李宇锦对这种场合向来不感兴趣的，为什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看什么赛车呢？不过有其他人在，他也没好意思问出口，而是挪开了视线，假装把注意力放在比赛上。但李宇锦压低声音主动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对这种东西感兴趣了？ 随便看看嘛，反正也没什么事做，刚刚尝试了一下，还挺好玩的。 是吗？ 李玉锦挑了挑眉，眼瞳微深，不动声色。四人这么闲坐着看了会儿，赛事终于在哨声之下拉开了帷幕。三个队伍的机车如箭脱弦般的飞快地冲了出去，很快来到第一个弯道。拐弯一向是很考验驾驶者水平的，所以差距很快就被拉开了。目前排名第一位的是红队，排在第二位的白队和红队离得并不远，黑队则直接被拉开了距离。 看来红队的赢面要大一些。 也不一定，万一黑马逆袭呢？ 你这是安慰我呢还是反讽我呢？ 当然是安慰啊，如果黑队赢了，我们不全都输了吗？ 袁子峰吊儿郎当地抬了抬手，指着黑队平静地说道，我赌黑队赢。大家没把袁子峰的话当回事，可是当快抵达终点的时候，本来落下了三四米距离的黑队却突然发力了。场上观众离得近的甚至听到机车轰鸣的声音，紧接着那匹黑马在众目睽睽之下只用了一秒钟的时间超过了红队和白队，越过了终点线。欢呼声顿时起来，李琴叔目瞪口呆地看向袁子峰。 你这什么运气啊？ 我凭借的是实力，黑队一直在隐瞒实力，你们没看出来？他一直都没有把油门踩到底，他的机车是改造过的，在装备上已经拉开别人一大截了。哼，无聊。 无聊你还看啊？ 不看了，还没我跑得好。走了。袁子峰说着挥了挥手，居然真的转身离开。李琴书望了一眼他的背影，又看了一眼不远处胜利的黑队，眉头轻轻的一拧，居然觉得袁子峰说的好像真没什么错呀，是有点无聊来着。 看不出来，袁子峰的眼神还挺厉害的。 小叔，我们单独聊聊。 嗯？ 李琴书一愣，想不出厉雨锦突然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于是下意识扭头看了林之一，对方轻轻地冲他点了点头，倒是没表现出来什么。李琴书于是起身跟上了厉雨锦的步伐。赛车场的狂欢要一直持续到凌晨，袁子峰八点就退了场，回酒店洗了个澡，然后出来泡温泉。这里的房子是日式风格的木质结构，山里稍微吹一阵风就能听到咯吱咯吱的响动，这还挺吓人的。虽然酒店住得蛮远，但因为这时间段大多数人都还在赛场呢，所以酒店里格外的安静。袁子峰却没怎么在意，只把这声音当作摇篮曲，逐渐地进入了梦乡之中。李琴书是九点左右跟林芝回酒店的，实在是有点熬不住了。他发现自己年龄大了些之后，熬夜就变得困难起来，不仅熬不动，而且熬一次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缓那劲儿。李琴书和林芝的房间不在一起，但林芝订的是最靠右的独栋的房间。据他说，这边不靠山，所以晚上吵嚷的声音会小一些，不至于睡不着觉。被林芝送回房间之后，李琴书打了个哈欠，在床上坐了会儿，就进浴室洗澡去了。隐约间，他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儿，但又说不上来。大概是厉雨锦突然对他说的那番话不太对劲儿吧。李琴书按了按太阳穴，关掉水龙头。等他换上睡衣出去的时候，心里那股不对劲儿的感觉瞬间被放大了。分明外面的一切都跟他刚进来时没有什么两样，什么都没动过，但空气中隐约有一股属于山间露水的味道，很淡，淡得几不可闻。李琴书的视线不由得落在床上，手机依然安静地躺在那儿，如同他进去洗澡前一样。 或许是我太过敏感了，这里是山脚下，有这样的味道非常的正常。 李琴书捏了捏自己额角，觉得自己真的是有些想的太多了。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